you want。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更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Five。 郑恩哲《小丑》上升四位。 可能我是个小丑，背负着一个又一个不良的称号，我不会害怕，只有这样才能笑。其实你们都是小丑，偶尔讨别人欢心疼自己好，就算有嘲笑也好过向上帝哀悼。 Top Four。 马春气动下降两位。 朋友说寂寞了别怕，找个人来牵挂，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呀，他在哪个角落对着谁说着痴话。朋友说寂寞了别怕，找个人来牵挂，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呀，他在哪个角落对着谁说着痴话。 石红运牵手旅行上升两位。 看潮落潮起，看天晴天阴，迎面袭来的风让我清醒，想念你的眼睛和未拆开的心。 Top Two， 邢文泽老头上升两位。翻建安1028保持不变。 我们经历的季节，展露的风采都是最美的意外。我们虽然无奈，却无法更改，在心底看了一眼1028。 想了解更多完整的榜单内容，请持续关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每周一晚21点播出，每周二中午12:30重播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天生好嗓，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北京时间来到了18:04:13，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打开手中的播放利器，同步音视频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静瑜。今天一开始还是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 是的， 在北京地区朋友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而且强烈推荐今天各位一定要看，因为来了一位偶像级的男歌手， 眼睛里带着光芒， 但是小鲜肉一枚哈，非常的年轻。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创办 APP 当中点击右下角的发现，就可以在直播专区当中找到正在直播的活力982。今天已经来了很多的新老朋友，但同样呢也要留一点时间 给我们今天的嘉宾，因为他自己也是带着直播来的，我们掌声欢迎汪岩。 欢迎汪岩。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的汪岩，我又回来了。 北京的朋 友。是 不是？ 因为之前的时候，汪岩有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一次，是前半年的时候了，还是夏天，大家还是穿着短袖的时候。隔了半年的时间呢，汪岩重新回来了，而且今天还带了自己的原创作品， 非常的期待哈。爱唱歌的人呢，就自带一个爱唱歌的形象哈。我觉得汪岩其实是那种，就是应该在舞台上非常容易激动的一类嘛，是不是？ 是没错。 你看看。 我觉得应该是那种就是影视音全方位包装发展的偶像级别男歌手。 是是是，汪岩有很多参赛的经历，比赛的经历吧，跟我们说说看啊。 就是之前有两次在学校比赛的经历，然后后来参加了快乐男声。 怎么样的成绩？哪一年的快乐男声？ 今年的。对，上次在节目里边也说过。 是，而且是特别好玩，是自己跑到天津去比赛。 天津哦， 对，就当玩了。 怎么样？你感觉就整当时的发挥啊？ 进到了天津的300强。 哦。 确实年纪很小嘛，所以参加一些比赛当做一种历练来讲，未来是有无限可能性的。 是的是的。 对，那毕竟距现上一次来节目当中也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很多朋友可能对不上号了。这个帅帅的小哥哥上一次唱的是哪一首歌呢？那当然今天带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曲目哈。那我们一开始还是要先进入先声夺人，让汪岩唱一首歌给我们听，用音乐唤醒各位的记忆。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选的这首歌啊，这个歌手是非常让人喜欢的。 对，而且这首歌我也特别的喜欢， 对对， 而且也非常符合今天汪岩的特征哈。 是的，就是那首歌曲，就是在那个《我是歌手》唱的时候，梁博先生哈，自弹自唱的时候还是非常有力气的哈。 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问一下汪岩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好，男孩，这是来自梁博的一首歌曲。今天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汪岩要来为大家翻唱这首歌曲，我们来等等看。 是的。 男孩，非常的感谢汪岩哈。 谢谢汪岩的精彩演唱，这首歌曲是当年在那个我是歌手舞台上是给人留下是深刻印象的一首歌曲哈。对。 是刚刚有表演过一首这样的歌曲哈，给我们带来的是梁博的男孩，因为觉得说，哎，汪岩演唱的歌曲为什么是梁博的这种类型？ 对， 感觉说有点反差萌。你是怎么样喜欢上梁博？当时他参加比赛的时候就 你就关注他吗？ 啊，是因为我觉得他的嗓音比较有特点、 uh-huh. 然后我选择这首歌呢也是因为上次来做节目我选了三首女生的歌， 对、 oh. 这次我想改变一下然后选择了男生的歌、 而且以男孩作为这样一个开场的曲目、啊、 是，其实我看到他的履历当中有学二胡的经历，二胡是非常难学的乐器啊， 是 也非常的枯燥，而且师从的是应该是著名的二胡演奏青年二胡演奏家雅尼啊， 对对， 13岁开始学二胡， 嗯，就是更早一点， 考下的13岁考下的是中央音乐学院九级的测评，是二胡专业的九级测评， 对, 对, 对, 对，没错。 那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曲目的级别？九级？ 嗯，像那个大家熟知的 赛马 音乐， 二声音，哎呦，你瑞咪哆西拉就开始揉弦了， 对 是吗？ 对对 感觉很难，但确实是从小的时候家里就有培养音乐方面的特质、上一次来的时候呢更多的是跟汪岩聊了很多关于在学校里面参加比赛的经历啊，包括热爱音乐的，这次来了之后发现哎，你的身份有了一点点的转变，有了自己的原创作品， 是没错。 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做原创的？ 这次其实之前就很想去尝试着去做一下原创、觉得自己体内可能隐藏着某种未开发的力量、然后这次利用着校歌赛的这个平台也算是对帮助我，就是因为之前是在文艺部当部长、然后这次算是继续帮着文艺部去把这个歌赛做得更饱满更丰富一点，然后用自己的原创去当做这次校歌赛的主题曲。 主题曲，哎呦，猜到了， 这是主题曲啊，《因你不凡》。 因你不凡，也是校歌赛，然后正好是给校歌赛原创的一首歌曲。 是。 您通常我们在学校里面哈，大家聆听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时候，会听到很多的大学生的嘉宾来聆听他们在大学时候的一些经历。可能学生会是很多人都会有的一个经历，而且在学生会的过程当中，你建立起的跟你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跟你同级的朋友之间的这种关系，其实都是很紧密的。即使是自己已经离开了这个学生会，但是他们有工作需要你的时候，还是会义不容辞的站出来。 对，这个《因你不凡》这首歌曲创作的这样一个感觉是怎么来的呢？因为创作总有一些契机吧，对不对？ 对，因为我觉得我对歌赛的感情是有的，因为自己也是通过歌赛一步一步走到现在，所以我对歌赛的感触可能更多一点，我把我的这种想法和感情融入到这首歌里边， 就是词曲全是自己写的吗？ 不，作词是别人。 哦，作曲是你，编曲是找专人做的还是自己来的？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做。 哎，不错。 就自己既参加过歌赛，而且自己也是歌赛的组织者，而且现在换了另外一种身份了之后，来重新的去回馈歌赛。 是。 而且，哎，那想知道就是《因你不凡》这首歌曲是你的第一首原创作品吗？还是之前有尝试过，但是没有拿出比较成样的作品来？ 有尝试过， 有尝试过。 对。 那就是不是第一首原创作品了，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那之前还有尝试过什么样的类型？ 什么风格主要一点？ 那都是会给女孩写歌的吧？ 对吧？拿个吉他那种感觉吗？ 多为民谣这样。 哦，民谣。 对，拿着吉他弹下来的。 平常工作生活当中听民谣的歌手是喜欢哪一位？看到你视频推荐郝云，应该是民谣歌手之一啊。 对对对。 还喜欢听谁的音乐？民谣歌手。 啊，民谣歌手像郝云肯定是我最喜欢的。 最喜欢的。 对。 本土歌手。 像宋冬野 啊，宋冬野 对，然后、再像之前中国好声音出来的张磊， 哦，是典型民谣的代表， 对，比较走心的这种男歌手的形象都非常的喜欢。那其实今天呢，汪岩也是带来了自己的这首《因你不凡》， 很想听啊。 不过在听这首歌之前，特别想好奇你以前的原创作品大概都是什么 风格？ 对， 路数， 因为是民谣嘛。但这首《因你不凡》，我觉得应该因为要作为校歌赛的这个主题曲，所以可能要稍稍写的大气一点，跟你平常的风格会有一点差吗？ 风格是有反差的。这次校歌赛的歌曲肯定是更校园、更青春一点。 哦，更阳光一点。 对对对。 那像之前有哪个作品，觉得可以简单的哼 唱， 让大概感受一下你的日常创作是什么样的？ 然后王岩说：“我来唱一首《女孩》吧。”有没有记得吗？ 像都其实都没有特别成型 啊，就是比如说朗朗上口记下来就没有把它成为一个作品， 对 对吧？ 对，我也不敢拿出卖弄。 是很多的动机啊，我觉得是因为老二红嘛，对音乐音律是有非常敏感的触摸的，对不对？ 对， 嗯。其实汪岩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哈，初等教育学院。我上次才稍微搞懂了一下你们学校的这些专业的设置，就大概初等教育学院是出来教小学生， 对小学， 然后还有一个基础教育学院，还是又是出来是教幼儿园。 学前教育， 学前 教 育， 对对对对对， 现在学前教育很重要。 是，而且像这个音乐学哈，它本来就是学音乐学专业的， 是是是， 那将来呢，就可能会是进入到小学当中，哎，给小学生们当一个音乐老师。 对，没错。 你是有这样的职业规划，还是说将来说我要往音乐方面发展，我要做一个全面发展的多栖歌手 啊？ 其实做歌手算是一个人生的大的梦想 理想，哦， 对，但是。脚踏实地的，我觉得应该着眼于现在，更为了以后更好的做一名小学老师。 我印象当中，就是我们的小学老师、音乐老师，就特别特别的，就是单纯简单。 对，你知道我人生当中第一个人生理想就是想当小学音乐老师， 是 因为不是因为汪岩坐这儿我才故意这么说的啊， 对对对， 是因为当时的时候就还没有那种条件可以给每一个教室当中， 我们是管风琴那种踏板的琴， 对， 我们是那种 没有那个条件给每一个教室里面都备一个琴，所以都是我们那个老师他背一个大大的电子琴，然后就穿到每一个教室上音乐课的时候， 棒棒的， 然后到教室里面去插上线，然后给我们弹歌曲一起唱。我小时候真的很喜欢唱歌， 是的， 就是我们学校里面，就班里面比赛什么之类，就是领唱站在前面的那种。 静瑜就是你了。 从小的时候很喜欢的，就是想说，将来我就要当一个小学老师，背着琴，穿到各个的教室里面去，给大家带来音乐，带来欢乐， 暖暖的回忆，非常感动的。 是，那希望将来也是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哎，跟你现在可能就是有点，现在感觉就是说酷酷的，而且自己也很爱好文艺，包括像也很喜欢摄影，各个方面都涉及。那将来自己哎，从学生到老师的这样一个角色身份的转换。有没有去想过或者说有实践过吗？ 其实我们每个学期都会有一定的实习的经历， 走进校园吗？ 对 啊， 每次从实习的这个岗位下来之后都会有不同的感触， 是有很多感动吗？如果是教了一些小学生唱歌的话，我觉得自己价值体现非常的丰满， 对，没错， 对不对？ 非常的有成就感， 是不是？当然不管是怎样，有一个梦有一个理想是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希望这个梦呢永远在做呢付诸于行动，希望有一天实现。如果有一天没实现也未必是一个什么坏事，我们把这个基础教育做好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在我心中其实这两个梦是一边 并行的，也不影响， 棒棒的， 是不行的。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聆听一下汪岩的原创作品，叫做《因你不凡》。 是的，魔音兽的环节，有请汪岩。 有请。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兽。 挑战新歌声的魔音秀环节来到这首原创作品，我个人非常想听听这个为歌手比赛创作的歌曲到底是什么风格哈？ 因为这个比赛的话，应该是在开头或者说结尾的部分要所有歌手一起合唱， 是 还是说万言当时你上去自己独唱？ 自己独来一次， 是十个歌手合唱的 ，所以要写一首合唱歌曲其实蛮难的。因为要记合大家的声线，而且不能就是说起伏特别大，比如特别高或者特别低，但又要写出那种温暖的合家欢的一种感觉来。 再过20年我们再相会那种感觉吗？我们听听看，准备好了吗？ 啊，准备好了。 哎，这个麦克风是非常不错的哈，准备好了，来听这首《因你不凡》。 相见，很平凡 送我去到向往的彼岸，从今天以后到未来很远，我们期待的生不断，我们不甘愿平凡。风帆，平凡的日子因你不凡，你的歌声送我去到向往的彼岸，从今天以后到未来很远，我们祈愿 刚刚大家听到的是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汪岩的原创歌曲，哎，我真的觉得这首歌曲把我带回了学校时候的时光， 有这个力量， 对，浓浓的校园风的感觉。 我在听他唱歌的时候，我觉得汪岩的音色非常偏高，你可以唱张信哲的歌， 对， 真的可以唱。 这个在 有没有 上次的节目中 也是，有没有 是我们都评价过， 有的 说很像，而且他高音很亮， 音色很好，很合适。 对，但是你知道，在学校里面更多的演唱呢，可能就是因为上次我印象很深的，他们首师大的首师歌者来了之后，有三位同学都自称是行走的林俊杰， 哎呦，叽叽林俊杰， 很喜欢林俊杰，真的， 哎，他也可以唱，没有问题。 其实最后一首歌曲 是林俊杰的 歌曲，就是你可以听一下说，哎，不同感觉的林俊杰。 哎，有没有在这个，比如我们在喜欢唱歌的时候，总有一些喜欢的歌手啊，比如说模仿他们啊，你有没有一开始唱歌的时候就模仿几位歌手的这样一个阶段呢？有吗？ 嗯，并没有。 并没有。 对。 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想唱歌，想靠拢也没有，就是我就是想唱歌就 OK 了。 对，就是跟着自己的感觉。 没有模板。 并没有 哦，没有模板的一位歌手还挺新鲜的呀。 对，但是你会发现说他还挺自成一派，或者听不出来他演唱有比较深的痕迹啊。 对， 比如说像模仿张学友的话，哎，或者说模仿张宇老师。 对，有没有模仿过？就娱乐的时候，大家一起 KTV 玩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活动？ 也有，就自己唱着玩嘛。 啊， 但是唱来唱去觉得并不像，还是在唱自己。 是，你觉得唱歌对你来说最难的部分是哪里？就是现在的这个阶段，最难的部分对于你来说唱歌。 我觉得最难的还是体会歌背后的那点故事。 二度创作的时候， 都有这么深的层次了。就你要问我最难的时候，在想那个 高音 飙不上去， 低音怎么下来？ 下来。 对，有没有专门学过唱歌？除了二胡之外？ 我现在在学音乐嘛。跟着老师 学 声 乐。 嗯， 将来要教小朋友的。 是唱民族还是唱美声？学习的时候，美声是吗？男高音一定是男高音，对吧？那个我小时候我也唱学过声乐，然后特别不理解，老师说。你把咽部打开，声音从脑后盖翻出来，很奇怪， 说的很抽象。 是，让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也会说，你要体会一下，就是丹田发声的感觉。 对， 然后说不行，你的气是浮的。说怎么从后脑盖发声啊？这好难的。但是你会发现说，说练习到了一定阶段之后，你自然而然就掌握这项技能了。 对， 但并不是说告诉你说从后脑盖发声，后脑盖听话 就能出来。对。 就是必须要勤学苦练，而找到非常适合自己的技巧和方法很重要哈。 没错。 但其实刚刚汪英有提到过哈，说自己会比较细去琢磨这个歌背后的意思。你觉得哪首歌特别，包括像你比较喜欢听民谣，其实民谣都属于那种特别意境悠远的，哪首歌带给你的感触比较大，或者说哎，你一听就觉得说我理解这个人在说什么？ 这首歌其实我也是最近之前就听过 啊， 最近你上开始单曲循环的 叫乌兰 巴 托 的 夜， 呼兰贝尔， 好多人喜欢 的。 对，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呼兰巴托的夜我最早的时候是听过，然后呢是唐维维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翻唱过那一版之后，我说这歌我听过，他不唱这样啊，我又回去把左小诅咒的版本翻出来听了一下，确实是两首歌， 确实两个感觉哈。但是我觉得那个悠扬的旋律是不会改掉的，对不对？因为他左小诅咒先生是那种 要跟大家说清楚，这是一首歌， 一首歌啊， 不过是因为改编的版本太不一样。 左小诅咒先生唱歌是那种日， 对 有特点啊。对， 完了，最后主持人会不会来打我？我把他学成这个样子。 就是每首民谣的，就是好多说民谣简单，其实民谣一点都不简单。民谣虽然和弦连接不是那么的复杂，但是要唱好一首民谣，一定是走心，一定是走进平常百姓生活的。不管是校园的民谣、生活的民谣、市井的民谣，表达一个城市的民谣，都是非常有表达性。比如说老狼先生的民谣就非常有特点，对不对？其实今天推荐了一首民谣，比如说他喜欢的北京本土歌手郝云那首歌，叫做《活着》，是不是？ 对，没错， 活着。 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郝云的这一首《活着》。 活着。 拿着苹果手机 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这个 MTV 最后那些板子很有特点，为了什么而活着？ 是你为什么而活着，而且群像拉得很快哈。我不想这样活着，我不想这样活着，走得很快。其实也能够感觉到青年大学生对于自己生活的一些理解。喜欢这首歌总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对。 那接下来这首歌呢，纯粹就是因为他唱得好，因为这是林俊杰的歌曲。 只要有你的地方， 只要有你的地方，这不算这支大热的歌曲，但是也算是用这支特点的歌曲。 对对，作词林夕先生啊。 是，就要有请汪岩了，准备好了吗？ 嗯，准备好了。 OK。 好，只要有你的地方，来自今天的音乐爱好者汪岩。 你是我肩膀坚定的力量，听不到你的微笑，还是说不出晚安。蓝洋洋， 不好意思，稍微等一下。可能今天我们因为这个设备的问题哈，我们临时来切换一下伴奏，我们用这边的这个伴奏来重新演唱一次。好，这是只要有你的地方，来自这是林俊杰，我们有请汪岩。刚刚因为我们这个伴奏切换的问题哈，现在这样，因为它跟歌词可能是不同步的，所以需要 你。是我肩膀坚定的力量，听不到你的微笑，还真说不出晚安。蓝洋洋，以为互相在一方，时间怎么过去？有你也不会冤枉，为谁幸福为谁忙，只为了和你分享。只要你我的情绪，你的表情，耶耶，就能释放。只要在你目光看得见的地方，我会永远记住要活得更坚强。要是人生难免有遗憾，有你在身边是最好的补偿。找到你的脸，世态炎凉也无妨。我抬头看你想看到月亮，你低头会不会想我，将思念故乡。为谁幸福为谁忙， 只要你的泪光照耀着我胸膛，只要我的生命你肯让我安放，不管外面风雨有多烦乱，日子过得再紧张，我的情绪你的表情我不够生难免有遗憾，有你在身旁，试问我们还想怎样？艰苦又怎样？有你的地方，人生就不需要什么答案。 谢谢汪岩深情的演唱，歌曲非常的难演绎的歌， 是而且很长，而且后半部分几乎全部都是高音， 全是高音飘在空中啊。 对，一开始真的有点抱歉，因为我们这个系统的原因，所以一开始的这个声音并没有很好的传出来，我们临时切换了伴奏，但汪岩的反应能力确实很强、啊、 棒棒的。 可能在舞台上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今天也算是给你一个小小的考验吧给我们自己打一个圆场， 一头汗是不是？ 嗯，只要有你的地方，可能刚刚确实是有一点紧张了，但是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你自己对它的感触是什么样的呢？ 我觉得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其他的那些东西都已经抛在脑后了、 哦、 就真的全情进入到这个歌里边。 这个你也可以是异性，也可以是朋友，是家人，或者是小同学，对不 对, 对 朋友们都是可以的，对不对？ 嗯，对，没错， 只要有你的地方就是我坚持和追求梦想的存在。 没错，没错， 非常的感谢汪岩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 谢谢，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接下来您刚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今晚有戏，我是静瑜， 我是周准， 我们明天再见了， 拜拜了， 拜拜。 今天我依然能感到那情